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4集，断头刀。 别提了，我觉得基本无法挽救了，就这么着吧。 这么严重？见公孙到门前了，赵普对展昭和白玉堂使了个眼色， 做个实验给你们看看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然后就见赵普伸手摸了摸公孙怀里小四子的脑袋。 小四子，吃宵夜啊？ 嗯呢。 怎么不分点给你爹吃啊？你看他瘦。 谁瘦的没几两重豆芽一样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腿不如胳膊粗，吃东西浪费粮食啊。 公孙话还没说完，小四子伸手一捂他嘴巴，那顺手的显然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。公孙眨着眼瞪了赵普一眼，抱着小四子到另一头去了，倒茶润嗓子。赵普再回头，就见展昭、白玉堂外加欧阳少征三人表情统一，都是一脸震惊。赵普摇着头走了，紫影凑上来提醒两人， 那什么寿、庸医、百无一用是书生，都是禁语啊禁语，说了呀后果不堪设想。 展昭和白玉堂一起点头，欧阳嘴角抽了抽， 传说中的神医不自医吗？难道公孙记恨到现在的不是那什么断腿的士兵，而是因为王爷说他坏话？ 紫影和折影外加上跑来找展昭玩的小四子一起点头， 就 是 这 么 回 事。 这时公孙喝了茶，像是想到什么跑了过来，众人赶紧噤声，一起笑眯眯给他行礼。 对了白兄，刚才你们给我那个放着人头的盒子 我给你的。 展昭举手，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 我让公孙先生验一验。 已经成了枯骨，怎么验啊？ 那位死者死的时候大概20岁左右，还很年轻呢，病死的。 公孙说着话，白玉堂的眉头就皱了起来。 先生，你确定验对了？ 你怀疑我的医术？ 没有。 展昭连同白玉堂一起摇头。公孙脸色缓了缓，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张纸来，上面画着一个人的头像。 那这个就是那人的长相了。我听展兄说了一下那位杨彩生的情况，觉得不像是同一个人。哎，你是不是被人骗了？ 白玉堂接过那张画纸看了看，有些不解地看着公孙。 只看骨头能画出脸来？ 能啊，人的长相是头骨决定的，有一整个骷髅给我，我自然能画出来。不敢说一模一样吧，不过八九不离十，最多稍微胖点瘦点的区别。 别管胖瘦，就算他加上10岁20岁也不是杨彩生。 谭金说当年杨彩生没被发配边关，他也不知道他死了没，会不会是真的？ 那杨彩生的媳妇为什么死前跟我师父说这番话，还带着颗人头来？ 展昭一耸肩，这个就不知道了。这时众人就看到包拯对着他们招手，那意思似乎是谭金要准备说了，于是众人都聚拢过去耐心听。 其实当年我会去偷刀，可以说是鬼迷心窍，也可以说是身不由己。 身不由己？莫非有人逼迫你？ 不是有人逼迫我，是有东西在逼迫我。 东西？什么东西？ 谭金跟众人讲述了那一段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往事。谭金的爹是个武将，喜欢刀，因此谭金自幼也喜欢刀，长大后到处收集，但是他虽然爱刀，可没到成瘾或者爱刀如命的地步。直到有一天他无意中得到了一把弯刀，一切从此改变了。 谭金在一次西行的时候途经一个小树林，见里边有人打斗，不少黑衣人围攻一个女子。 你们快去帮帮那个女子。 是，大人。还不快住手！ 那女子似乎受了伤，渐渐不知，眼看着官兵来帮忙，那些黑衣人赶紧跑了。可奇怪的是，那女子竟然也跑了。这让谭金有些不解，不过江湖人的事情谁搞得清，他也没追究，想离开却发现地上有一把刀。 大人，这把刀 拿来给我看看。 那是一把样式极独特的弯刀，刀身像是一轮弯月，古朴的黑色皮套上边暗露着繁复的花纹，刀柄是上好的阴沉木，和刀鞘的皮质相得益彰。谭心用力将刀拔出刀鞘，就感觉一阵红光耀眼，惊了一跳。 大人，这刀是不是生锈了？ 其实猛一看，的确有这把刀已经生锈了的感觉。此弯刀形状怪异，新月形状却没有刀尖，刀身锈红像是锈迹，但是刀身表面光滑异常，谭金一眼就认出这是把宝刀。这刀并非是被斩断，而是本身就锻造成了半个新月形。 此刀并未生锈，是把断头刀。 断头刀通常不是用来战斗的，而是礼物或者纪念用的装饰刀。这种刀不带刀尖，为的是表示它不代表杀戮。按理来说，断头刀都不会开刃，可这把刀不但开刃了，还十分锋利。谭金不知道这刀是谁丢下的，等了一会儿没人会来取，于是就先带走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原本的谭金虽然爱刀如命，但不是个贪得无厌没有原则的人，他一直在等候那刀的主人前来领刀，还派了人在林子附近等待。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刀的主人没来，谭金本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原本的谭金温文儒雅，可那几日不知道是没休息好，还是水土不服，总之人变得有些凶悍，不如以前那么亲切了。 大人，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这点事都做不好。 谭金有时候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有问题，渐渐变得暴力贪婪，而且总是会做噩梦。另外，他只要一看到刀，就没有任何的抗拒能力，总是想占为己有，似乎对刀的那种喜爱突然就走到极端了，所以才会有了那次入宫偷刀的事情。后来，谭金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出了什么问题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杨采生上门来盗刀了。谭金那次受了重伤，当时杨采生的确是被抓住了，但是当夜就逃走了。然而此事已经上报，谭金生怕皇上认为他是为了脱罪捏造事实罪加一等，情急之下，他兵部的朋友托人弄了个准备发配边关的犯人过来冒充杨采生，才会有了后来杨采生被赐字发配的事情。谭金伤好之后得到了轻判，他归隐祖宅休养。然而过了几天清静日子之后，谭金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病好了。从那天开始，他也没之前那么贪恋刀这样的东西了，似乎恢复了正常。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，谭金明白他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那把断头刀造成的，这是把能让人堕入魔道的妖刀。谭金开始查阅大量的古籍，想寻找出一些关于断头刀的讯息。在调查中，他发现有一种刀叫血刀，这种刀通体锈红色或者血红色，据说是具有妖力，是由深埋于地下的赤铁矿锻造而得。之后谭金就开始四处寻找，最终在刀府镇找到了类似的赤铁矿。其实后来 怎么平息事件的呢？谭金的方法很简单，让村民将矿藏和已经锻造出来的刀剑都扔回去，用泥埋起来，而锻造刀剑的师傅以后在锻造时候穿上厚厚的棉袄，戴上面具，避免跟刀剑接触，没过多久其他人也痊愈了。谭金一直没离开这里，更名改姓居住下来，就为了找到这个矿藏的真相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